们要进到今天的那个信息当中啊。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就是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神就将路德记给我们啊。过去我们已经看了啊，在十字路口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放在我们生命秩序的第一，对不对？不管过去有什么样啊 wrong decision， 对不对？但是神永远给我们机会嘛，就神给拿俄米机会，哎，他们就回到了伯利恒，进到神的祝福当中，是不是？那上一次我们讲到，怎么样？我们要活在属灵的秩序当中。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你回家以后有没有路德记在读的？举手一下。这是我替你们读，是不是啊？那个已经差派了一位人那个替大家读，大家都要读的嘛。我相信至少有一位嘛，那个我们有小组做总结的，当然应该有回家看了嘛。但是你回家看之后，你如果没有看，你今天再回家，你就发现，当我们上次分析，不是分析，当我们上一次在那里讲那个我们要活在这个属灵的秩序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奇怪发生在路德记里面啊，这是圣灵所写下的，对不对？当路德他顺服遵从啊，他的婆婆拿俄米，他去捡麦子，对不对？他都请求拿俄米的同意，对不对？拿俄米说：“哎，好，你就去。”那个是在路德记第二章里面，对不对？但你读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也可以，你就发现怎么样？那一天拿俄米就不是拿俄米，路德就怎么样？恰巧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间，波阿斯就是拿俄米先生啊，伊利米勒他那一边的一个至亲的亲人，就恰巧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间。这一个摩亚的女子怎么样？跟波阿斯的那些使女在田间，她只是在那里捡麦穗，但是她却引起了波阿斯的注意到啊，波阿斯也在那里旁边。怎么样？打听这人到底是谁啊？这个女子到底是谁？结果所听到的是什么样？都是这一个女子是正面的，哇，非常的孝顺，非常的贤惠，对不对？都是正面的一些评价在这个女子当中。然后路德得到了呢，得到了波阿斯的恩宠，怎么样？哎，你尽管来我这一边。捡好了，跟那些使女说：“哎，不要欺负他，你们不要欺负他，让他捡的也轻松一点。”他怎么样？一天怎么样？捡多少？一法30磅的麦子回家。哇，捡个30天回去，就30乘上是要多少？900磅啊，那很多啊，是不是？我这样可能也发财了，对不对？他就蒙恩了，在这样一个他恩宠他的婆婆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秩序下面，他蒙祝福，然后。波阿斯呢，对不对？那这个故事等一下我们还要来看。波阿斯他怎么样？他要娶路德，他是他们家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他发现怎么样，还有一个比他更至亲的一个亲属啊。如果那个人要娶路德，要赎回拿俄米他们的田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但是他怎么样？他遵从他们以色列的这一个神所立的这个律例的时候，你发现在第4章第1节他怎么说？那一天早晨波阿斯到了城门，怎么样？恰巧那一个至亲更至亲的那一个亲人弟兄也在那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恰巧呢？是不是人家说，哎，这个是 accidentally， 你们信的是你真的是这个样吗？但是我跟你说，当波阿斯路德这样活在属灵的秩序里面，这些所有的恰巧就发生了，是不是？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为某些事情祷告，甚至哎，甚至这样去一个签证一样，对不对？妈妈的签证一样，那恰巧那一天早晨怎么样？ 就祷告，就在那里呼求，怎么样？哎，神就恩宠就下来了，对不对？怎么有那么多的恰巧？这个就是当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秩序里面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工作，神就在那里安排，神的恩典已经在那里，神的恩典已经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那一个恰巧，要这个恰巧怎么样的发生？这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在属灵的秩序当中。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路德记中间的那一部分，第三章，第三章所看到路德要去遇见波阿斯，要去遇见波阿斯，在以色列的这一个神给的那个律例里面有一个规条，有一个规条，就是如果我弟兄当中，我弟兄他过世了，那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太太，那活着的弟兄就要有这个义务，要把那一个他的弟媳妇啊，或者哥哥的媳妇，把他要娶过来，这个是他的责任，这个是他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个没有先生的这个妇人，他要自己是愿意去嫁给这一位他死去的丈夫的弟兄或者哥哥亲属里面至于亲的那一位。所以在申命记二十五章里面，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这些律法啊，重新讲一次的时候，就有讲到是什么呀？那一个至亲的亲属如果不要去买赎娶这一个妇人他兄弟至亲的亲属的那个太太寡妇的时候，怎么样？那寡妇要什么？要把他的鞋子拿下来，然后跟他吐吐沫。所以呢，这一个失去丈夫的这个妇人太太一定是他要自愿的，如果他不自愿的话，他怎么可能去跑去那里，就是说哎，把他的鞋子说吐不到，就是说好心狠啊，对不对？好心狠。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履历当中。那我们知道拿欧米是路德的婆婆，她对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履历她是非常的清楚。你知道当她从怎么样摩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结果全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全城都轰动了，拿欧米回来了，哇，这一位过去哇带敬拜的，我过去是哦那个小组长，过去教主日学的，哇，那一个那欧米回来，那欧米他知道这些他们的履历，他们的文化，他们怎么样照着神的这样命令去做。所以那欧米不只是说领受他媳妇给他的这样一个哦麦子来养活他，哦来服侍他，他一直为路德在心里在有一个挂念。哦，我年轻的路德，他要有一个自己的家，有一个将来的丈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那今天的经文就是拿欧米跟路德讲，就是那一位至亲的亲人波阿斯啊，你要去到他那里表达你愿意去嫁给他。他怎么说？来，记得你洗个澡，抹上香膏，穿上斗篷，就下到河场去。不过那个人还没有吃喝完毕，别让他认出你来。等到他躺下来，你要弄清楚他所躺的地方，进去先入他的脚，然后躺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该做什么。这个是他们的履历，这个文化，把那个男生睡的地方那个被子把他膝盖一点，脚露在外面，然后那个女子呢就躺在他脚的脚跟，看这个男子 有什么样的表达，他会告诉你该怎么说。来，我们一起来，这个就是在第三章里面那个波阿斯的反应啊。想象一下，你要把你自己放进去，你是路德，你要把你自己放进去啊，在那个波阿斯的脚跟那里躺着。他说：“你来，一起来，就说你是谁？”他回答：“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一个有买书权的亲近，那一个衣襟来遮盖我，那表示就是说我是愿意嫁给你。如果你把你的衣襟遮盖在我的身上，就表示你愿意娶我。”这个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履历啊，这样一个履历啊，不要去想入非非啊，那个啊，那个对吧？所以因为波阿斯有这样一个买书权，他是他的近亲啊。好，来继续，波阿斯怎么说？我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因为年轻人无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当路德在那里捡那个麦穗的时候，你知道吗？哇，可能我在要引起很多年轻的女子啊，年轻的男子在那里看，哇，这一位是谁啊？这一位是谁？你想象一下。但是路德怎么样？都没有在动心啊。波阿斯都已经打听到了，他说：“你现在所表现的就是幕后现那个爱呀、啊，比过去起初更大。那些年轻人，不管你都不去跟从，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活在这一个属灵的秩序当中啊。他要嫁给那一个有买赎权的至亲啊，而且他遵从怎么样 ？Honor 遵从 Naomi 跟他所讲的，他都去做啊。你要这样去体会。好，我女儿，来，我女儿，现在你不要怕，你所说的我一定去做。本神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你知道贤惠的女人在其他地方哪里有出现过？圣经箴言啊，箴言结束的时候就讲到贤惠的女人了啊。那个除了那里啊，这里那个路德也被称为贤惠的女人呢，贤惠的妇人嘛，啊，妇人，对，妇人女人。好，然后我们来继续来看，很有意思。他说：“不错，我是你那有买书权的近亲，可惜呢，还有一个有买书权的近亲比我更亲。这个就是为什么波阿斯第二天怎么样去城门口，那恰巧那个更亲的近至亲的更亲的人却在那里。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安排工作的话，那一个人搞不好就 business trap， 去哪里去了？拉斯维加，不在，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说，今晚你就在这里过夜，明早如果他肯尽买书你的本分，好，就由他来履行。假如他不愿意这样行，我只是永活的耶和华启示，我一定尽买赎你的本分，你只管坦到天亮吧。我这个特别用新译本，然后英文用 AMP， 为什么 Amplified 版跟新译本啊不一样？这里一个字很重要，他说他一定要尽买赎你的本分。英文他怎么说？他说 I willredeem you， 我会救赎你。I will redeem you。他是路德，波阿斯，路德的救赎主。今天当我们擘饼杯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到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就像波阿斯在这里所活出的，就在那里预言耶稣那一位救赎主，那一个救赎临到外邦的女子路德的身上，临到你跟我这一些根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就是那些外邦人，但是神却把我们救赎回来。所以那一天晚上，路德遇见了谁？路德遇见了救赎主。所以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路德记今天再一次放在我们的面前，你借着波阿斯让我们看到路德遇见了他的 救赎主。今天主啊，我们已经遇见了耶稣基督，他那一个永活永在的救赎主。主，你的救赎的恩典已经在我们中间。主，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不只是说主我们一次的来遇见你，我们一次的说主你拯救了我，而是主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就像今天早晨一样，我们在你的面前与你有一个更亲密的一个 encounter， 就是与你有更亲密的一个相约的这样一个时间。主，你今天圣灵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这一群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的人，如何的继续的进到神你的同在当中，活在你的面前，每天与你来约会，每天与你来相见。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带着一个新的眼光在读路德记，我们是这一个新的眼光，就像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不只是说你跟我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说那个买回我们得到那个救恩为止，而是我们是要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路德他是怎么样预备去见这一位救赎主的，好不好？好，那个好，这个跳过好了。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来朝见这一位救赎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不管你在哪里，我们每天都可以遇见这位救赎主。当拿奥米跟路德说，怎么说，你要洗个澡，洗澡太简单了，我每天都洗澡，一出汗就洗澡。但是你要想一下，那个时代洗澡还不容易啊，没有自来水，还没有那个热水这样一个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当路德要进到这个洗澡，他就是要将身体上面的那些脏的东西在田间的工作出的汗我不知道有没有化妆的那个，都要全部的清清干净，就是他要除去他身上所有一切可能影响或者让救赎主所闻到的那一个不喜欢的这样一个味道，是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早晨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我知道我们姊妹都化妆化很久平时我都等我的姊妹，今天奇迹发生了，她等我她等我，感谢赞美主。不只是外表的预备，我们心里的预备，心里的预备，还有没有那一切真的是妨碍我今天能够毫无拦阻的来到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接受这样的洗礼，先把它挪去。当我们看到路德在做这一个洗澡的时候，他就是要将他过去的把它洗掉，过去那一个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丈夫的一个寡妇在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那个羞辱甚至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来到以色列伯利恒被有些人可能也瞧不起，是不是？那不管是过去是怎么样，她的身份地位，他活在怎么样一个光景当中，他今天要把这一个来洗掉，把它放掉，把它洗掉，因为他要进到一个超过他所能想象的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环境当中，这是一个超越，超越你目前的一个情况，超越路德他面临的他所周围的那一些状况，进到一个超越当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你抓住了多少，当你每一次抓住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是在一个超越，因为你自己是不能做的，是不是？自己是不能做的，当你抓住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就将你提升起来，这个叫超越你目前你以为你不能做，但是你抓住它了，怎么样？你放掉了一些，神把你提升 这叫超越啊，这个超越。我睡眠很少啊，很老实啊，我睡到六个小时我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你看我还是蛮有精神，但是我说我要超越这个所谓的 physical 的极限啊，但是也是要很小心，对不对？要保养身体，但是抓住神给我的这样一个恩典啊，超越。这个是路德，他要去超越。当他预备，他去洗去过去，放下上过去，他的眼目转移了。他的眼目转移，因为有恩典在那里，就跟你跟我一样，这个基督里面，我们的眼目转移，转移到哪里？转移到神的身上，转移到恩典的身上，转移到我要抓住耶稣基督这一个荣耀的呼召里面，然后我已经预备好进到这样一个新的抓住恩典的季节。你说新，今天已经是十一月几号了，对吧？我们已经进到第二个月啊，或者对你来说还是新的，我还在预备啊，抓住恩典。我跟你说，已经在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你要赶快跳跃啊，超越，把它抓住啊！你过去说不能啊，就像我昨天，哎，我昨天发给大家的微信，有没有人看到过？啊，大家都不看了，我一看，哎，一看这个姓周的。略过好了，略过好了，很麻烦。这个人唯一的恩赐啊，就是啰嗦。哎，感谢赞美主，我这一次感谢赞美主，你给我啰嗦的恩赐啊。有些人不要啰嗦，给我啰嗦的恩赐、啊。哎，今天早晨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超越的机会啊！你知道，进到新的季节，因为什么道理？今天是什么夏令时的结束啊？你昨天晚上就多了一个小时啊，是不是？你继续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说我过去说八个小时，我昨天晚上算九个小时，但是我就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继续睡八个小时好了。我那多出来了一个小时，是不是？我多出来了一个小时，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读经、祷告，而且怎么样？今天早上可以很早的来到神的圣殿来早祷、来参加主日学，甚至来服侍啊！我们，哎。我们范神组很需要很多人啊，我们老是几个老面孔啊在那里啊，他们等一下他们就不见了，他们听信息听到一半，哎，我有时候就发现张老师怎么 disappear 哦，我想哦，张老师去打发时啊，范神不是他不喜欢听讲道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姊妹的参与啊，因为哎这个是交替的，对不对啊？有些弟兄姊妹哎两三个人在那里打饭，哦，那下星期又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这也称为是一个新的季节啊！不要说新的季节是我们想象当中是那么样的困难，但是神只要我们愿意超越我们现在这样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愿意跨出去，走出我的安乐窝，走出我过去的习惯，走出我过去好像我就被限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你就进到一个新的季节里面，要不要？要。啊、所以结束以后跟张老师报名了打饭好不好？从下星期开始我们可以轮流的，我跟你说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呼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当路德在那里要预备遇见这个救赎主的时候，他身是洁净的，是没有臭味的，是充满了一个香气、哦、是一个、哎、非常悦人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在这里？我们都在预备了，我们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不是？我们在预备，我们在每天的祷告读经、就是在预备要与救赎主耶稣相见了。每天要到他的面前，我们说祷告成这样、哎、我们的班长就说我们现在是第几班怎么样跟耶稣怎么样约会的时间啊，是不是都我们不断的在做这样一个极尽的工作。在以弗所说保罗就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很简单，他说 用水啊，圣灵借助道可以把我们洗净，圣灵借助道就是借助神的话可以将我们洗干净，不是说我今天每天早晨洗澡晚上下午都洗澡，而是我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的生命会不断的得到洁净，你的生命不断的得到扩张，而且神使用你成为教会你家庭你工作场所的一个祝福，就像他们去打饭一样，他们在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所以这是路德在那里预备啊，接近自己。然后马俄米跟他说：“哎，洗澡洗好，然后要怎么样？抹上香膏啊？为什么要抹上香膏啊？这个就是你分别出来，当那个当亚人呐、啊，亚人是大祭司嘛，对不对？他们哎，呼召出来做大祭司，服侍神，对不对？服侍啊，神的殿预备啊，献祭那一些。那摩西要做什么事情？在那个在利未记第八章里，摩西要做什么？哎，弹血，还要弹什么？弹抹膏油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把这些人分别出来，做一个特别用处的。”分别为圣，那个圣字原来希伯来文那个圣字的意思就是特别的，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是特别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是要献给耶稣的。我们从这一个世界分别出来是来服侍神的家，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是要为耶稣来发光来作盐的，活着像一个小基督一样，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分别为圣。当你这样分别为圣，你知道你的重要性，你一定活在圣洁里面。这叫抹上这样的香膏啊，路德抹上这样的香膏，不只是有一个气味，还有他是因为要去朝见那救赎主，他的买赎主，他的救赎主，所以他要在那天晚上，就是在那天晚上，在那个对的时间点，要去做成拿俄米跟他所关照的那一件事情的。你不要太早哦，他们还在吃饭，对不对？还在不知道喝酒还是什么啊？希望不是烈酒了，应该不会啊，葡萄酒啊那个。然后呢，他。你不要先躺下去，他躺下去睡着以后，你才躺在他的脚下，掀开他一点点脚跟的、啊、那个被子，他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路德要在对的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一个对的工作。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神把你放在这里，神把你放在你的职场、你的家庭里面，神在你的生活当中、神生命当中有给你的命定，但是谁能够帮助你？只有神圣灵可以帮助你。所以那一个香膏涂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每天祷告的时候求圣灵释放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完成他要我们所做的那一个工作，就像路德一样，路德一样。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路德也是人啊，波阿斯也是人啊，路德必须要非常的，不只是知道，他要遵守拿俄米所跟他讲的，他必须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继续持守他的圣洁。当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人家就在想象他，哦，路德跟那个波阿斯，这个躺在这个脚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可能会发生某些那些事情，你可以去想象，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神给我们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命定，我们也可能刚开始去忠心的做，忠心的可能在那里服侍，但是慢慢的可能我们忘记了神呼召我们的原因，我们里面的肉体慢慢彰显出来。为什么很多成功的这些教会忽然间你就发现，哎，这个牧者怎么就不见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肉体的那个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出来了，肉体的恶在他的身上爆炸起来了。这也是今天神一直在光照我的，我也在为自己祷告，我祷告在这里服侍，是啊，我要忠心的服侍神，但是主，你不叫我的眼目转到我自己的身上。哎，我遇见过去的朋友啊，他知道我在这里，这里默会，他也问我，他嘲笑我，哎，周牧师，他说，哎，周牧师，他说，哎，我社区一下那个，哎，他说 YouTube 怎么找不到你讲道啊，在 YouTube 上面， 哦，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们啊，这里我们资源还没有那么丰富啊，能力也没有那样的丰富啊，对不对啊？说没有放在 YouTube 了，啊，我们也有 audio 了，啊，放在我们教会网上的 audio 了，没有那么哎，没有那么精彩啊，没有那么精彩。神在那里光照我，光照我，不要被肉体的恶瞎子住。神把我放在这里，我是在服侍丰收教会。如果今天神说你服侍全世界也很好啊，将你的什么讲到什么哦，给全世界的人都拿去啊，也是很好。但是神说你的 focus 在这里，你有没有专注在这里？你有没有继续保持神给你给我的这样一个圣洁的呼召？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丰收教会，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记住我今天所讲的这句话，你要来提醒我。如果某一天你发现，哎，这个牧师，哎，好像哎不一样，你要提醒，你要祷告，你要每天为牧师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成墙？每天每个你祷告成墙上面的样本有没有每天使用？为牧师祷告，要为牧师祷告，牧师师母祷告，托住他们，不要被肉体的恶给掉下了陷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圣灵的这样恩膏能力来帮助我们。然后拿奥米跟路德说怎么样，英文里面 Amplified 说 put on your best clothes， 就最好的衣服啊，最美的衣服，最柔美的衣服，你要换上你最美的衣服。你已经是不再拿取那个旧的那个衣服，对我们来说可能那个旧的衣服也是不错啊，是不是？哎，是我过去的奖章啊，是我过去某某人怎么说的，哎不错，或者你过去的成功历史啊，我的习惯，各样的。弟兄姊妹，放下它。当我们抓住恩典的时候，神要我们进到新的季节。这个新的季节，我们一定要放下旧的，穿上这个神给我们最好的、最好的衣裳。所以，这个当路德这样去做的话，他心里对未来的盼望被眺望起来，他不再被称为是什么样寡妇。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怎么说？我不再称为你们为什么了？没有丈夫的人啊，耶和华神做他们的丈夫啊，就像路德一样，他不再是一个寡妇，在社会上面被人说瞧不起，是没有地位的。但是他今天知道有一位救赎主，他可以去依靠，他可以去抓住，他里面对未来的这一个盼望被眺望起来。弟兄姊妹，你每天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说，主，你就是我唯一的盼望？或者你的工作也很好，薪水也很高，但是你说，主，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或者你在一个难处当中，但是神跟你说，今天跟你说，你要脱去那一个旧的，你那个难处就像好像一个灰尘的衣服在你的身上，但是今天是你抖下灰尘，脱掉旧的衣服，穿上神给你的一个柔美的赞美的衣服的日子。这个叫盼望，这个是路德所做的。因为他知道他有救赎主等着他。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不只是路德说啊，我一个外邦的女子得救了，而是更多的属灵的意思，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个救赎的确据，但是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一个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的呼召，这是路德所做的。他接近他自己，他用圣灵的恩膏膏抹他自己，他求圣灵借助神的话语来更新，来提炼他，来接近他。他放弃过去的，不管是荣耀的，不管是什么黑暗的，不管是什么，放弃。他抓住恩典，穿上新的，他每一天对神充满希望。所以当那一天晚上，路德来到怎么样，我们中文叫什么，叫合场，但是英文是什么？英文意思是一个打麦场。什么叫打麦场？那个农妇把麦子割下来，然后在打麦场，就是那个麦子要从这个就是稻麦把它封出来嘛， 分出来，麦子一颗一颗，对不对？分出来，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要用敲打，或者他们用马蹄去那个拖，把它压，把它打，就是把麦子从麦麸跟稻草分开。那个麦子是有用的，那个稻草跟麦麸是没有用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说我们要脱离那肉体的恶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须求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是经过一些疼啊，可能是经过一些试炼，可能是经过一些磨练，就像那个麦子被分出来一样，它被打，它被压，但是它被脱离出来，成为有用的。今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脱离我们的旧我，我们的那个情欲的，我们一个眼目情，不管是怎么样框住我们的，我们从那个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圣洁的，我们才能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啊！耶稣不比是耶稣说，他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这一个新约的，这个约已经在那里，就是我们要进到这个约这样一个新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这一个进到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必须是脱离我们原来的旧我，必须是一个更新的生命，就像经过大卖场一样。所以路德进到这个大卖场，进到这个大卖场，弟兄姊妹，当路德躺在那里的时候，哇！我想他的心在不不不不哇，在那里跳啊！哇！那个要把波阿斯那个后面的那个啊那个脚这个掀开啊，然后跟他说怎么样？哎，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个来说就是向他求婚呐、啊，向他求婚呐、啊。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故事的结果，波阿斯要遮盖他，那用你的衣襟来遮，在希伯来文原来那个衣襟的意思啊，就是翅膀的意思，啊，那个 hand 就是 wing， 就翅膀的意思，那就表示一个婚姻的承诺，婚姻的那个承诺。那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你哎放心的躺到天亮，就波阿斯他承诺他要娶她，啊，他要那个娶她的一个承诺。啊，这是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象征。那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十六八节里面，当以色列的百姓啊，犹大的百姓在那里悖逆啊，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悖逆那个至高的神的时候，神让以西结看到，神他的心非常的疼，但是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是满有大爱的神，他怎么样？看到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他说我经过的时候啊，耶和华神，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他是跟耶路撒冷的跟犹大的百姓说，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动了爱情，真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彻底，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做的。所以神要娶我们，这一个盟约已经在那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成为圣洁无瑕疵的那一个心腹，是因为神已经应许他要娶我们，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故事的结局就是我们会进到神羔羊的婚宴里面。我们是启示录十九章怎么讲，他说是我们是预备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弟兄姊妹。所以路德是一个预备好的，预备好，他有波阿斯将他衣襟遮盖他上面，他在波阿斯的脚前躺着，在这一位救赎主的脚前怎么样，他一躺怎么躺到天亮，是不是躺在天亮？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不如意啊，但是就像诗篇里面啊三十九五节说怎么样啊，神的怒气是不会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呢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阔期。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难处，常常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那个盼望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就在我们难处当中，在遇到不顺利的当中， 你每天都很顺利，很高兴啊，星期天啊，很高兴。但是，在难处当中，就好像我们经过那一个黑夜一样。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等到那个天亮？等到天亮的时候，他说早晨怎么样？遍地欢呼啊！早晨遍地欢呼，神的应许在那霎时间就成全在你的环境、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就像路德一样，路德要等待，路德要等待，从晚上等到那一个第二天的早晨，因为还有一位更至亲的那一个亲人，如果他，除非他不愿意来买赎路德啊，对不对？话波阿斯才能来娶她，是不是？他在那里等待，他有没有在那里怀疑？但是我相信，路德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已经被挑旺起来，因为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知道那个衣襟已经遮盖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就像神跟以西结，甚至那些悖逆的犹大的百姓，神就赐下这样的诺言说，神要娶他们，弟兄姊妹，你跟我神难道不看顾我们吗？神的衣襟也在我们身上，可能你今天是在那个晚上的光景当中，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放弃，早晨会来到，早晨必定会来到。所以这是路德他躺在不花是救世主的脚前，你要将你自己放在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分秒不要浪费，不要听到有些人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哦，这个方法你那什么不行，你要使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只有唯一一个方法，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分秒不少的，就像玛利亚一样。因为玛利亚她做了什么事情？当耶稣到她家的时候，马大也很忙啊，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做马大玛利亚，但是问题在于，耶稣在你面前，就好像那天晚上那个波阿斯在那里的时候，如果路德不去那里，或者路德跑错了那一个地方，他怎么样？那一个他被买赎的恩典就没有了，是不是？就像玛利亚，他知道耶稣在他的家，在他的面前，他怎么样？他就坐在耶稣的面前听他的道，他不浪费一分一秒。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很忙，是不是？我们都很忙，你忙不忙？不忙的举下手来。都很忙啊，是不是？我早晨眼睛睁开，啊，到晚上差不多眼睛就没有闭上，但是中间啊，想到主耶稣的话，赶快，啊，是吧？谢谢你还是与我同在，你帮助我手上的工作或者各样的，回到神的面前。像玛利亚要坐在他的面前，不在于说你手上像马大一样这么样的忙啊，你是也可以做马大，你可以做玛利亚，你更多的时间可以做玛利亚的，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回到他的脚前，回到家的脚前，不管是你三分钟啊，三十秒的祷告的心，再次放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神迹其实就发生，你知道吗？为什么路德那天晚上跟波阿斯去到那里，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呢？如果这个事情不成功怎么样？接下来故事还能写吗？也没有耶稣基督了。为什么？因为路德将他的心放到了这个大卖场，这个那个波阿斯所躺的那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心你放在哪里。如果你今天的心是放在啊，假设啊，是放在你的股票市场啊，我不知道你们假设放在你的股票市场，我跟你说，你一定在股票市场成功，因为当你的心放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时间、你的专注，怎么样，你都跑在那里嘛，你的所有的一切身体的行动言语都是跟着你的心在那里的。但是我今天跟你说，路德将他的心放在卖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脚跟的面前。如果我们今天将我们的心放在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神迹其实一定发生的。因为你的 心放在那里，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言语、你的行动、你的时间、你的金钱，都随着你的心在那里的。你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你选择一样就好了，选择一样，不，你主日来聚会很好，你基督徒不来聚会，人家跟我说我上次不来聚会，因为我的心里就毛毛的，神会怎么想？他知道不要聚会。但是除了主日聚会，还有很多的教会的生活，你随便选一样，你开始你把心放在小组，你把心放在祷告会，你把心放在主日学，你把心放在放在的服，放在招待，放在敬拜台，或者是怎么样，你发现你的情感慢慢就跟着心在哪里，然后神奇奇事就发生。要不要试一下？有没有人试一下？有啊，感谢赞美主。有一位星期晚上已经开始试了，是不是？我上个星期晚上，哇，好兴奋，有两位新的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祷告会一起加油，哇，太棒了啊！所以哈哈，不浪费一分秒。然后玛利亚在那里听耶稣那个讲道，耶稣怎么说？他说：“哎，你们不要说玛利亚怎么样。”他说：“不可少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什么上好的福分啊，发财呀、啊，还是什么？哦，你知道吗？玛利亚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恩典，在那里领受神给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指点呐、啊。”今天我们需要 instruction， 今天我们需要神的带领，我们要来祷告，神你给我们带领。玛利亚在那里领受神的道，就是领受神的带领，她要进到她属灵生命的更深的更高的一层面啊。从哪里开始啊？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脚跟前听他的话，读他的话语，然后呢遵行出来啊，进到我们属灵生命的上一层啊，是这个样子啊。祝福从哪里开始？耶稣基督的脚跟开始的啊。所以当路德将他的心放在救赎主的脚前的时候，虽然经过了一个晚上是黑暗的，但是他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一个信心是成为一个不动摇的信心，因为他相信那个已经遮盖他的身上就是神给他的保证。而且波阿斯跟他说，我第二天要去跟那个人交涉嘛，对不对？这个恰巧就发生了，对不对？神就工作了，是不是？他信心就已经放在救主主的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神身上的时候，就是波阿斯跟路德所讲，在第二家上什么？他说：“哎，你真的很棒哦，而且你不但为你的婆婆捡麦子啊，哇！而且他说你怎么样？愿他祝福他，愿耶和华照你属性的赏赐你。你为什么耶和华要赏赐你？因为你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我们刚才说下了那个翅膀是什么？那个黑，那个翅膀就是义敬，那个翅膀就是婚约啊。”路德抓住了这一个神给他的婚约，他在这个婚约里面当然是享受神的爱、神的祝福，神有所有一切的恩惠、赏赐都临到他，因为他来投靠。那一个投靠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将他的心放在那里，他将他自己放在那里，他要舍去原来旧的，舍去原来的旧我，穿上新的，完全的来抓住 clean， 抓住神啊，他就得到赏赐了，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救赎的祝福。这个救赎的祝福不只是说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他那个牺牲的大爱，我今天拿到了一个 ticket， 我拿到了美国的护照，是不是？我很兴奋。你拿到了天国的护照也很兴奋，但是神要我们走的是一条因信成圣的道路，不停留在只是说我是因信称义了，很棒，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这个神的儿子只是怎么样？我是一个吃奶的，我两岁了我都不走路啊。天父说，孩子，我给你有很大的祝福，我要来倒满你的杯啊，那个福杯不是倒满，而且是满溢出来的。我要给你的产业是很多的，那一个产业就是，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好吧。那一个产业就像神给以色列当时带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是不是？我们也脱离了这个世界，我们啊在旷野绕绕绕，但是神把我们带过约旦河啊，经过圣灵的洗礼，进到约旦河的西边那一个 迦南愚昧之地，就是愚昧之地，就是神的祝福之地，神有各样的恩惠恩赐产业都在那里，就是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神将所有的产业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产业让我们来经历。路德抓到了，他到了这个救赎主的面前，过去仇敌所掳走的怎么样，救赎主七倍的还给了他。这个里面这样想的，七倍的还给了他，过去他的名誉啊声誉啊，哇，甚至口袋里的金钱还有都没有，还要去捡麦穗，哇，是一个财主啊。我们的神也是一个财主啊，你知道吗？拥有世界所有一切的都在我们神的手上，都属于他。抽屉抽屉生命当中所掳走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来想一下，在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神将仇敌所从你生命当中过去，不管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儿女当中所掳走的，所以要七倍的还给你啊。一件事要做，像路德一样接近自己，用圣灵的膏油膏抹自己，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放下所有过去的一切，不管是好的不好的，穿上神给我们的一个美丽的衣服，在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在路德记结束的时候，那一群女子啊，在伯利恒的女子看到啊，伯阿斯跟路德结婚，而且生了一个儿子，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这些人跟拿俄米怎么说，哇，你太棒了，是不是你过去所失去的，你现在哇有这样一个哦儿媳，还有这样一个女婿，哦，还有这样一个孙子，你所得到的怎么样，比你有七个儿子还要棒，哎，七倍的祝福已经够好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得到超过七的祝福，你要不要？要的话我们一起来，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就像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城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怎么样，是我们的产业，耶稣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杯中的饭，就像路德一样抓住了这一个恩典，抓住了救赎主，他所得的神为你持守啊。神要不只是给我们，神要持守他给我们的，还要加倍的，他所量给我们的地界。你不只是说你在你公司里面是某一个什么这样一个 title， 是不管你是做到 CEO 或者怎么样，但是神量给你的是超过这一些。今天在神的家当中一样，神量给基督的丰盛教会的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啊，神量给我们的是大婆摩纳地区啊，大婆摩纳产业神赐给了我们。问题在我们有没有像路德一样，每天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遇见他，遇见了主，遇见了这一位救赎主，我们就得了祝福，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当我遇见你，是我遇见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一切坐落加倍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当我遇见你，是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然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一切坐落加倍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再来一次， 在主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一切坐落加倍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路德遇见了救赎主，他就遇见了幸福，他就遇见了恩典。今天主，我们已经遇见了你，我们也遇见了恩典，我们遇见神的大爱，我们遇见了神的怜悯，我们遇见了神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盼望。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在救赎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被洁净，愿意被更新，愿意让圣灵借助神的道来洗净我们，让圣灵的恩膏涂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专注，说主，我要定睛在你的面前，主，我要为你而活， 主，求圣灵的大能来托住，来提拔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在主你的面前不浪费一分一秒，因为主你要引导我们进到那一个荣耀的圣灵的更高的一个层面。基督徒丰收教会进到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丰盛之地是你量给我们的，放在那佳美之处的是那牛奶与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盛你都赐给了我们。主，在这个恩典的季节，主，我们就一起来抓住主这样的丰盛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你听见我们在你的面前，你看顾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主，你说一宿虽然有苦疾，但是主，你就让我们的信心抛锚在你的身上，就像路德一样，将他的心放在你的脚跟面前。主，我们将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经过这样的黑夜，但是主，我们跟你说，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绝不动摇，我们要跟随你到底，早晨必有欢呼。主，这是你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朋友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